了我胆，干柴寻鬼酒耗尽，正欲着你不应允细雨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起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对林，绿笋着江南我就朝我前高奔，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夫闻听心神稳定，彩蛋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No。

也留神。钟子期昂然不才官船上，剑伯牙长鹰不败说有理了大然，呀虎视观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来你堂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，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？那位子期说，不敢深知。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：“小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。”问个什么神之音，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，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，造琴当用什么木，那什么人的造了这一张琴，自方行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典韦公。子期说琢磨本事伏羲氏流落瑶池，那因此的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曲中结用这清浊两相云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做了张的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，他能够那会合人，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，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，简简装装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此琴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，那常常的会仙人，文王世子我依靠，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众君，大祭里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的世子路，世子命归阴阳。 有几寸，围在几寸难可分。舌纹碎烂着什么一样，到更合适几尺几寸零几分。什么人好得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嘞，四行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迷之音。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。舌纹碎烂着周天一样，到不合适三尺六寸零一分。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运透九霄团风袭烟川山海龙虎群，宇宙调丝惊仙府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半字文。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。子期说孔仲尼叹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。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。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根针的毫无虚色，笑我阴阴一情会有好进来了呗。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，俞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子期听琴》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《俞伯牙摔琴》。 巧逢钟子期对答把琴问，一气相投又把香分。他二人分手太急，未得细谈论，约会了汉阳相会再等来春啊。且不言伯牙

将相张俊 我不